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84集，启动。正说话间，一个映雪宫的弟子跑了进来。 公主，雪眼大师走了。 去哪儿了？ 刚才一个小和尚来找他，接着我们就听到大师哭，然后拿着禅杖就跑了，说什么师弟师兄给你报仇。 玄镜和玄眼关系极好，我与玄镜也认识很多年了，我去看看。 说着吴沙站了起来，林业火一把拉住他。 师父，人家中原武林斗得你死我活的，你又不是中原武林的人，去干嘛？ 玄镜是为师好友。 你什么身份？跟他们差着好几辈呢，先查清楚原因再说，不然你去了就得出头。你留在这儿，我去替你看看。 林业火别看平时挺混的，关键时刻倒是也清醒，拽着吴沙，一旁陆天寒也点头。 的确，查清楚再说，如果真是有人无缘无故杀了高僧，都不用你出手，少林自然有高手收拾他。 斩护卫与玄镜大师有交情吗？ 交情不算深，不过大和尚人很好，慈眉善目的，从不见他与人争吵，很难想象会因为江湖械斗而死。 而且玄镜不是一般江湖人，他功夫非常好。 的确可疑，幽破门那是什么门派？怎么都没听过。 幽破门可能是以前幽魂门的后人，我之前听风老头说过一次，掌门姓丁。 那骷髅怪的后人啊？ 有可能，或者是骷髅怪本人呢？能打死玄镜的肯定是高手。 哇，来了个蛇怪，又来了个骷髅怪，白道这下惨了。 哎，实力相差悬殊吗？ 白道现在高手不多，目前在这儿的估计就玉木池和玄慧、玄远厉害点儿。 问题是玄慧和玄远、玄镜是一个级别的，玄镜都死了，表示他俩帮不上忙。 就剩下一个玉木池，前途堪忧啊。其他几个门派的不知道怎么样。 那天在酒楼里面碰到的几乎是多半，姚子玲大概也能派上用场，其他的就都不行了。 说话间，又一个影卫跑了进来，是青影。青影跑出了一身汗来。 王爷，白道的人和黑道的人约了在高升客栈对面的酒楼碰面，那样子像是要谈判。 谈判？杀人害命了是谈判能解决的？黑白两道什么时候谈妥过？谈一谈估计就打起来了吧。 看着杀气腾腾的。 那个地方人流挺密集的，现在时候又不是太晚。一会儿要是真的打起来，高手跟高手打，低手跟低手打，群殴到一起就难免伤及无辜了。 我带人去看看。 你们几个给我离那群江湖人远一点啊，万一伤了哪个我怎么办？你们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打流氓的。 那你有什么主意？ 得找别人解决。 还是我去看看吧，包大人出巡到此，要维持治安呢。 我去比较好，江湖事江湖了。 你们俩谁去出头都不好，展昭是开封府官差，可以去主持一下正义，白玉堂是白道那边的，能让那群人冷静点。不过黑道那边不受控制，谁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万一控制不好，得找一批官差去控制局面，还得找个能咋呼又跟江湖没关系的。 王爷不舍得出赵家军，可我这次来也没带着随行的禁军呢。 哎呀，黑子怎么突然老实了？不还有个维持治安的转运使吗？ 哦，原来如此。王朝、马汉，你俩带着我这钦差的令牌去一趟转运使衙门，找那位刘洪转运使，让他带些人来维持局面，阻止江湖人械斗。 王朝、马汉领了命，拿了令牌就走了。 大人，我先去看看情况。 展护卫，可调查一下事情的起因。 我说老包啊，你还让展护卫去趟这浑水？ 这是标准的江湖恩怨，江湖事江湖了，因为两边都有死伤的，你这么派人去了，哪边都得罪。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哟，这黑面神又青天上身了。展护卫，你去瞧瞧，明白个情势也就得了，别太冲动。据老夫观察，今日在山上碰到的那几个黑帮人都有些滑头，来者不善呢。白道那边嘛，观其言听其行也不简单，就从他们背地里商量事儿，没约上白少侠就知道有私心。你又是魔宫之后，小心他们小人之心呐。 展昭听了太师的话倒是有些发懵，就听包大人慢悠悠地附和了一句， 也是有点道理的，展护卫可做参考。 众人都挑着眉看着包大人，包大人果然是真向着展昭，连太师都觉得新奇。 老包竟然顺着我的意思说。 我跟你一起去。 哎，你别去了，你身份比较特殊，万一白道让你出头呢？ 就是啊，那帮孙子自己搞不定黑帮，巴不得你去呢，说不定还想把天尊引出去替他们出头。我跟展昭去吧。 你还嫌不够乱啊，西域武林也来插一脚。 林业火骚了骚头，显然他去的目的是凑热闹的成分居多。 鱼塘啊，去弄清楚玄静怎么死的。 这时就听天尊开口，把鱼塘看向天尊。 太师说的有理，两边都要防着，不过江湖人避不开，你又是白道的，不出现也不好。关键是你要看着天山派那群小的，在这里死伤没意义，到时候随机应变。 徒儿知道。 天尊满意点了点头，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天尊正儿八经的时候还是有一代宗师的风范的嘛。殷侯拉了展昭也没多说，只嘱咐了一句话， 小心些。 嗯。 展昭点头，就见殷侯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东西。展昭打开手看了看，惊讶地看殷侯，众人也看，就见是一枚小小的响箭一样的东西。这玩意儿之前他们都见过，是魔宫用来联络的信号，可以下探半个武林的寻魔令。 你既然对世人认了自己的身份，以后你面对朝堂的时候背后是开封府，面对江湖的时候背后就是魔宫。我魔宫虽久不问江湖事，但魔宫的人不是让人欺负的，魔宫我是交给你了，你自个儿琢磨着用。 我明白了。 展昭接了群魔令，点了点头，殷侯也是满意，都嘱咐完，展昭就和白玉堂走了，林业火也跟着去，小梁子紧紧尾随，林业火踹都踹不掉。 你去干嘛？小孩子天黑就睡觉。 哦，我要看江湖人火拼，你带我去吧，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带我去。 萧良抱住林业火的腿部撒手，林业火来气，小四子也说想去，公孙瞪他。 流氓打架有什么好看的？ 众人无奈，公孙眼里江湖人都归到流氓一派。赵普似乎也有些兴趣，抱着胳膊站起来。一旁龙桥广和欧阳少征都斜着眼睛看他。 你想干嘛？ 这会儿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走远了，林业火也拖着抱大腿的萧良走了，邹良就看了看赵普。赵普望天对他点了点头，示意他去吧，不过要小心点。邹良点头跟出去了，龙桥广和欧阳在后头起哄。 小梁子，不要感情用事啊，顾着大的顾着小的也要顾着自己啊，要是受伤了回来，元帅要抽你板子的。 邹良无语，倒是做林业火跟屁虫的萧梁挺纳闷。 什么大的小的，受伤了回来师傅还要打我板子？ 等人都走了，留下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赵普抱着胳膊嘟囔。 难道你们不好奇，不想去看看？ 众人默契地站了起来，悄悄跟着去听墙角看热闹了。连公孙都坐不住，抱着小四子跟赵普一起走了。 而此时永州府的街上可是乱了套了，高升客栈对过那家酒楼掌柜的吓得腿都软了，呼啦啦来了好几百江湖人，都拿着刀剑分两边对峙，那样子像是要谈判呢。掌柜的和伙计叫苦不迭，这江湖人怎么就盯上他们家了呢？一会儿要是一语不合打起来，那如何是好？展昭等人往永州府的酒楼赶，边赶路边闲聊。本来江湖人黑白两道相斗也是正常不过嘛。 玄镜大师死得有些可惜。 我也觉得，我跟大和尚见过几面，慈悲为怀的得道高僧。 啊，你们一会儿可别拦着我啊，我得教训教训杀了大和尚的人。 有交情？ 那是，刚才我师父在，我不想刺激他。大师跟我师父老好交情了，我很小就认识他，谁杀的他爷一定要替他报仇。 三人对视了一眼，点头。三人身后慢悠悠走的邹良看了看一旁负责看着萧良不让他跑丢的素清，两人心里有数，这三人在家听长辈的话是一回事，放出来了一个两个主意都正着呢，可不好控制。邹良和素清都无奈摇头，萧良则是很来劲儿。他来中原之后看到过好几场精彩的大战了，预感这次又有好功夫可以看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